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是四年级的学生，但是你的老师是非常特殊的。一般的老师说，你如果成绩都是D或D以上，你就可以升级到五年级。有些老师或许严格一点说，你都要拿 C 才可以升级。但是你的老师呢，他不仅说你都要拿 C， 也不仅说你都要拿 B， 也不仅说你都要拿 A， 他说每一个作业每一个考试你都要100%完美的才可以升到五年级去了。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你要重新上四年级，一直上到你可以上的100%完美才可以升到五年级。哇，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呢？你一定觉得这个老师太严格甚至太残忍，但是无论你怎么想都没有用，你就是要重新上四年级，永远上四年级。但是等一下，这位老师虽然就是这么严格，但是他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你没有办法一切完全完美，但是老师自己应该有办法，对不对？因为都是他给的作业，都是他给的考试题目，那么他现在就来跟你说，你不及格，其实你还差得远。但是你不要，我不要你永远上四年级，因为这太难受了吧？我替你上，好不好？我一定可以及格，然后等我上完之后，我的成绩就可以算是你自己的，我就白白地给你，好不好？哎，怎么这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位老师呢？你只要领受这个礼物就升级了，这明明不是你所赚得的，你是根本赚不来的。如果你认为你还是可以赚得的话，那么你就试试看吧，你一定是永远上四年级，你一定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吧。好，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对不对？其实任何比喻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上帝又是极其的严格，但又是极其的怜悯我们罪人。他愿意来到我们这里成为我们凡人，替我们过完美生活，但他又替我们受我们罪人自己应该受的惩罚，在十字架上。刚才那个比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多了解一点点。那么这个比喻跟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21到37节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等一下应该清楚，但是我要先简单地复习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接续上个礼拜的经文。如果记得的话，在上个礼拜的经文里，耶稣说上帝的律法绝对不能废弃，并且我们人一定要遵守他，遵守这个律法。律法的老师也一定要完整地教导他的律法。今天呢，耶稣就继续谈上帝的律法。耶稣是上帝，他就是律法的创办者，所以他当然知道律法正确的意义和解释是什么。他今天就教导我们，他先提到根据当时的圣经老师的教导，一般人的理解是什么。耶稣说，你们都听见律法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些老师所教导的是没有错，但是这是不够完整的，他们教导的不够完整，也不够严谨，不够严格。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没有抓住律法完整的意义是什么，并且这也更重要，他们错误理解律法的用意目的是什么。首先，他们没有完整地了解律法的意义。 他们知道律法指引和限制我们外表上的行为，但是他们不了解律法更规定我们内心的思想和态度。耶稣给两个例子，首先他说，你们都知道你不可杀人，但是你不仅不可以动手杀人，你也不可以对人发怒，不可以对他怀着一个恶意，也不可以乱骂人。你如果做这些，你都已经算是杀人的，也已经是够严重让你下地狱。另外耶稣说，你不仅不可奸淫，做这个行动你们都知道这个，你不仅不可以那样，当男生看到妇女或当妇女看到男生的时候，他如果在心里动了一念乱想的话，那么你已经算是与他犯奸淫了。耶稣继续讲多两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律法完整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当时的人按照律法都知道，你如果离婚，你要给对方一个离婚证书，这是当然了。但是耶稣说，你就是不要离婚，离婚根本不是上帝的旨意。另外，按照律法，大家都知道，你如果发誓，你一定要谨守它。但是耶稣说，你本来就是不应该需要发誓，你就是要随时讲诚实的话就好了，你的是就是是，你的不是就是不是。所以耶稣这样就改正当时律法不够完整的理解。当时的圣经老师就像耶稣上个礼拜所说的一样，他们就是废掉一些律法的意义了。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他们错误理解律法的用意，这点也就跟我之前讲的比喻有关。他们认为人如果够遵守了律法外表上的规条的话，他们就可以赚得拯救。就像你成绩如果都是 C 的话，你就可以升到五年级。他们认为律法的用意就是当作一个让你自己获得救恩的方法，你如果够好的话，上帝就让你升级，一直升到天堂去了。但是他们就是错误了。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把律法解释的严格到一个地步，我们人当然没有办法遵守它，我们的罪阻止我们遵守。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律法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知罪，知道我们的罪。律法就是要强迫你不得不悔改，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接下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上帝，恳求他怜悯你这位罪人。大卫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诗篇第38篇就形容他的罪，也形容上帝用律法来压碎他和他如何求主怜悯他。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以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大卫因着上帝的律法知道，也承认了他的罪，并大卫就求主怜悯他。当时耶和华的确怜悯了大卫，赦免了他的罪。我们的天父也照样对待我们，当律法压碎着我们，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罪。使徒约翰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天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使徒保罗也说，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上帝就给我们他的怜悯，但是我们今天每天还需要他的怜悯，因为我们每天犯罪，每天没有好好的当光，没有爱人如己，上帝的律法也经常来定我们这些罪。感谢主，我们因此就呼求上帝说，求主怜悯我。在我们这个程序里面，我数了13次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是很适合的。我们每天需要他的怜悯，他每天也照着他的应许怜悯我们。圣经说，主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天父上帝每天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好丰富。那么我们这些蒙怜悯的人，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段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段都是律法，很严肃很严格的律法，我们是不是说，哎呀，我没有办法遵守，我是个罪人，并且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已经赦免我的罪，他也还会继续赦免我的罪，所以我不用担心这段经文。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想。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律法还是他的律法，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还是他对我们生活的旨意。耶稣上个礼拜就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上帝的律法还在那里，我们还是要遵守它。那么我们在这世上会完整地遵守它呢？不会。但是我们还是要天天努力，天天与那固执的老我打仗。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周围的人需要律法所规定你要给他们的帮助。上帝安放你在你的生活中的不同的位置，在家庭中，在工作中，朋友中，社会中，就是为了好好地服侍你周围的人。可以说你是上帝的手，要去帮助你周围的人。你也要当光，是上的光，你周围是很黑暗的。那首歌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说，我们原是他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第二个原因，我们还是要遵守律法，不能不管它，是这个。我们的罪是非常危险的。耶稣在我们这段经文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第29:30，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那么耶稣在这里没有再说你要伤害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违背第五条诫命。他是用夸大之词来强调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危险。你如果对律法和你的罪有一个随便的态度，那么你的罪会越来越控制你， 一直到最后你就离开耶稣了，因此你就沉沦下地狱。我们真的要谨慎。所以当你这位蒙上帝怜悯蒙他赦免的基督徒听到今天这样的律法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听，这还是上帝对你所说的话。你不要对别人怀着仇恨，不要乱骂人，你反而要爱他们，怜悯他们，包括你的仇敌，就像上帝首先怜悯你一样。你也不要怀着淫乱的思想，也一定要远离一切黄色色情的材料。你反而要对你的配偶，就是你的另一半，忠诚，你要珍惜他，尊重他，照顾他。最后，你也不要说谎，不要欺骗别人，反而要随时说诚实话。你要努力去做这一切，你不会完美地做，只有耶稣那样做，他也已经做了，也替你做了。在审判官上帝面前，耶稣的完美也算是你自己的完美，完美，感谢主。但是你还是去遵守上帝的律法，你还是去服侍别人，上帝一定与你同在，帮助你。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